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样一届完美冬奥会的举行也需要科技的加持。所以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集中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筹备过程当中的黑科技是如何拓宽我们的视角，加速2022北京冬奥会的进程。作为一座双奥城市，08年奥运会为北京留下了许多奥运遗产，其中水立方就是现如今来北京必打卡的景点之一。如何再次利用水立方办好北京冬奥会，是北京冬奥组委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我们一直跟踪关注的水转冰项目。不可否认，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挑战。首先要挑战的是世界上首例在泳池上架设冰壶赛道的奥运场馆，这套水冰转换和冰水双轮驱动的改造方案，是通过改造将水立方的水上赛事比赛大厅转换成冰立方的冰壶场地，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项目赛事做保障。整体改造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稳定性和抗震，专业角度必须使得整个体系达到30赫兹的共振频率。国家游泳中心负责人杨启勇介绍， 30赫兹呢，实际上是楼板本身跟使用者相互作用的一个指标。人类呢，在打球、跑步、运动的时候啊，大概是2到3赫兹的样子，也就是说，每秒我们能蹦2到3次。我们的楼板如果不够强，人和楼板就发生了共同作用，就颤起来了。 场馆改造好了，最难的就是制冰。冰立方将作为冰壶比赛场馆使用。和其他的冰上项目相比，冰壶对赛道冰面的要求最为苛刻了，可以说是差之毫厘，失之东隅。为此，把整个支撑体系的误差控制在1到2毫米之间。这方面呢，技术人员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我们是通过这个底部的底托可以调节它的冰冷度。其实初步检测的时候，我们的冰冷度是有一些是超过允许值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底部的底托调节来实现这个平整度的误差满足要求。 水立方变身冰立方，从施工安装来说呢，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组合，装要装的牢固稳定，拆呢也要便于拆卸。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要保持可持续性，又要绿色环保，还得为以后冰转水节省时间、空间和人力等等各项成本。目前水立方打造冰立方的这套制冰系统呢，也是现如今最为先进的制冰系统。它的优势就是可以保障温度的可控性，建成之后的冰立方真正能够实现温度的分层控制。比如说冰面以上 1.5 米处的温度是达到了10摄氏度，而观众席的平均气温会在16摄氏度左右。敢想也敢做，并且有足够的技术做支撑，水立方变身成为冰立方之后，